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七擒孟获是人们熟知的三国故事，它集中展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并为后世的人们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范例。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其人，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另外，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妻子又放掉妻子，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过孟获呢？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将带您一起去探索一下诸葛亮七擒孟获这桩神秘的历史悬案。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在益州南部设立了四个郡，分别是四川南部的岳西郡、云南中部的益州郡、云南西部的永昌郡和贵州西部的臧科郡，这些地方统称益州的南中地区。刘备占领益州之后，一直忙于和曹操、孙权争夺地盘，无暇顾及新占领的南中地区，致使蜀汉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而在当时，这个地方是一块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尚待开发的蛮荒之地。刘备东征失败之后，蜀国元气大伤，东吴和魏国结成了战略同盟，在边境上虎视眈眈。而在这种形势下，岳西郡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就趁机发动了叛乱，并且自称为王。益州郡的豪强地主雍凯也随之叛乱，他杀了益州太守之后，又在东吴的唆使下攻打永昌郡，但是遭到坚决的抵抗。随着岳西郡和益州郡的反叛，臧科郡太守朱褒也趁机反叛，而这些叛乱势力相互勾结，使得蜀国除了永昌郡以外的其他三个郡几乎全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蜀国的南方各地纷纷叛乱，并与东吴相互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将新生的蜀汉政权一举推翻。而此时诸葛亮首次执掌大权，加上刘备刚刚去世，不宜兴师动众，所以一时间南方各地的叛乱浪潮更加猖獗，蜀国局势动荡，风雨飘摇。公元225年的春天，诸葛亮率军南下平定叛乱，平叛大军分为三路一起进发，东路由马忠率领，由今天四川的宜宾出发， 进攻贵州西部臧科郡的朱褒，东路军势如破竹，很快打败了朱褒，大获全胜。而中路军由李辉主持，进攻云南中部的益州郡。中路军在进军到今天云南宜良县一带的时候，被当地的军队团团包围。李辉用诈兵之计，趁对方稍有放松的时机突然进攻，反败为胜，直抵今天昆明的滇池湖畔。而西路军则由诸葛亮亲自率领，他要对付的是越西郡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和从益州郡前来增援的豪强地主雍凯这两人的联军部队。在《三国志》和《诸葛亮传》两本书当中，有关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记载出奇的少，总共12个字，写道：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西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当中也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但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记载当中都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这令后世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大为伤神。因此有人就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这个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之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然而史学界对三国志也有一个公认的看法，那就是认为这本史书纪略过于简单，漏掉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另外，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不仅提到了孟获，而且说到诸葛亮对孟获是七擒七纵，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七擒孟获。同时，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当中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这件事，所以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据记载，诸葛亮的西路大军从成都出发之后，沿岷江水路到达今天四川的宜宾，然后再沿长江逆流而上，在今天四川西昌一带与叛军激战。战斗当中，高定被杀，雍凯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剩下来的叛军部队归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也就是孟获来指挥。孟获孤掌难鸣，只好率领军队向南逃窜。诸葛亮南下追击，来到了泸水，也就是今天的金沙江边。但诸葛亮究竟率军在哪儿渡的河，然后他们去了哪里，又是在什么地方捉住了孟获的，史书当中统统没有记载。因此不少人还怀疑七擒孟获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过近年来一部新发现的明代古书《三乙随笔》也许有助于人们解开这个谜。 七擒孟获是人们熟知的三国故事，但翻遍权威历史著作《三国志》，不要说七擒孟获，就是与孟获有关的记载都没有。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迷幻时空正在探索这桩神秘的历史悬案。 三乙随笔的作者是当年镇守大理的李浩，他是根据南诏国大理国的文献写的，历史可信度相对较高。据这本书当中记载，诸葛亮当时率领的西路军从成都出发后，沿岷江到达今天四川的乐山之后，就没有再去宜宾，而是逆大渡河而上，经过峨边，然后大致沿着今天成昆铁路的线路攻打到西昌，也就是当时的越西郡。在这里打败高定和雍凯之后，继续南下，经今天四川的德昌、盐源，在这里诸葛亮和孟获初次大战，擒住孟获，然后放了他。接着诸葛亮又追到今天云南的永胜县，抓住孟获之后又放掉他。 后来诸葛亮在永胜县的金江镇渡过了金沙江，在今天云南大理地区的赤石崖、佛光寨、点苍山、洱海等地多次捉住孟获，又放掉他，总计是七擒七纵。或许写作于明朝的这本书，其历史的真实性仍然值得怀疑，不过他所记载的南征线路向来都是云南西部通往成都最便捷的大道。唐朝天宝年间，唐朝大军讨伐南诏国时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跟三国志同时代的史书《汉晋春秋》当中也记载，诸葛亮在整个战争中对孟获七擒七纵，最终令孟获彻底折服，并且表示永远不再与朝廷为敌。从此以后，南中在蜀汉地区一直没有再次反叛过。然而，对于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过孟获，史学界历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诸葛亮究竟有没有七擒孟获呢？让我们对历史做一番大胆的推测。首先，七擒孟获有一个前提，就是诸葛亮可以在云南的崇山峻岭当中多次打败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那么当时的蜀国军队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在当时和南中落后的少数民族军队相比，蜀军不仅有一套先进的战略战术理论，还拥有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蜀军拥有铁制的短兵器，比方说刀、剑和长矛等等，还有弩这种远程的杀伤利器。而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呢，他们以青铜武器为主，与铁制的兵器相比，青铜武器不够锋利，而且容易折断。另外，他们还使用竹子制作的长矛。在远程武器方面，他们虽然大量的使用了弓箭，但威力远远不如蜀军的弩，所以在野战当中，孟获的军队处于绝对的下风。另外，诸葛亮在战争当中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步兵阵法。在今天云南鹤庆县的一处岩溶山区，怪石林立，地形复杂，当地人称之为小石林。而此处地点正好就在《三乙随笔》当中提到诸葛亮进军的路线上，传说当年诸葛亮就是利用这里的地形布下了一套迷魂阵，诱使孟获深入其中，迷失方向，并最终将其活擒。与此同时，蜀军在攻防战当中也掌握着主动权，他们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等等装备，还掌握了当时刚刚发明不久的抛石机等威力巨大的攻城武器技术。三乙随笔当中记载的蜀军从西昌一直打到大理，以及对孟获的七擒七纵，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一开始就轻松地攻下了孟获的城寨，孟获往南后撤到另一处城寨又被蜀军攻克，孟获再次南撤，蜀军再次攻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蜀军先后攻下了他七处城寨，一直达到今天的大理附近，逼使他走投无路，最终投降。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好，这里是带给您精彩和新奇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前面咱们说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有个前提，那就是他率领的蜀军有着足够的战斗力多次打败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在肯定了这个前提以后，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诸葛亮非得采取攻心为上的战略。毕竟多次的捉和放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势必会有更大的伤亡作为代价。 史书记载，诸葛亮当年只率领了大约两三万的军队南下平定叛乱，而并不像《三国演义》当中说的那样，有着50万的军队。在那个时代，由于后勤运输和后勤保障方面的时代局限性，即使是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出动50万大军也极其困难，更别说蜀国的南方地势险峻，江河纵横，往来交通极为不便。这种条件要保障两三万军队的后勤供给已经十分困难，更不用说50万大军，那是根本没有可能。实际上，攻心战略既是诸葛亮的既定政策，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蜀军尽管在野战和攻坚战方面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并占据了主要的城寨，但是诸葛亮一定会发现，即使蜀军打垮了孟获的主力，甚至杀死他，但是南中的叛乱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孟获死后，一定会有新的叛乱首领出现，所以蜀军必须留在当地继续征讨，而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势必将陷入无休无止的游击战当中。与此同时，身处南中腹地的蜀军还面临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亮渡过泸水的时候写道，士兵渡河途中纷纷倒下，吐血而死。诸葛亮赶紧请教当地人，原来白天天气炎热，河面上毒气聚集，此时渡河必定中毒，要渡河必须等到晚上水凉的时候才行。这种描写曾经令中原一带的读者大为震惊，更加觉得云南的确是一恐怖蛮荒之地。另外，《三国演义》当中还说，南中地区有一种哑泉，人喝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后来诸葛亮请教当地人，喝了一种名叫安乐泉的水，哑巴的士兵才重新开口讲话了。诸葛亮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采摘了一种名叫蟹叶云香的草药，服下这种草药之后，士兵们就能抵御各种疾病。这些描写不仅令普通的读者感到很神奇，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尽管蜀军拥有着明显的军事优势，顺利地攻下了孟获多处战略要地，但随后就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泥淖之中，进退两难。而南中茫茫的大森林也令他们水土不服，难以长久地驻扎下去。所以诸葛亮必须想办法尽快结束这种可怕的游击战，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安抚的方式迫使孟获彻底臣服，然后利用他的号召力来结束南中各地的游击战。这就是诸葛亮攻心战略很现实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屡次败给蜀军的孟获也不得不考虑，蜀军拥有着明显的军事优势，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照这样下去，孟获别说继续维持在南中的统治，可能连最后的地盘也会全盘丢失。所以要想继续在南中为王，就必须跟蜀军讲和。而就这样，妥协的时机就成熟了，南中就此可能出现了和平的曙光。总之，军事打击是攻心战略的基础和前提，不向孟获展示蜀军的强大威力，不足以让他彻底臣服，而攻心战略则是保持南中长治久安的最有效方法。另外，诸葛亮在平叛途中应该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这对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可能会起很大的作用。今天西南各少数民族大量流传的诸如诸葛亮爱民如子，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的动人传说，就是一个明证。 七擒孟获是人们熟知的三国故事，但翻遍权威历史著作《三国志》，不要说七擒孟获，就是与孟获有关的记载都没有。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迷幻时空正在探索这桩神秘的历史悬案。 公元225年的秋天， 南征的三路大军在今天昆明的滇池一带会师，胜利班师回朝。整个平叛行动只用了半年时间。由于史书上关于诸葛亮南征的记载过于简略，这位蜀国丞相南征时最远到过一些什么地方就成为了历史悬案。如果按照滇东说的说法，他最远也就到过今天的昆明一带。如果按照滇西说的说法，那么诸葛亮最远应该到过今天的大理一带。但是如果按照各地的诸葛亮遗址来看，他最远应当到达了今天云南的怒江一带，因为这里有传说当中的诸葛营寨和雅泉。当然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说诸葛亮最远曾经抵达今天缅甸的中部城市曼德勒一带。据说在蜀军班师回朝渡过泸水的时候，依照惯例，他们必须用一些被称为蛮夷的当地人的首级，也就是头颅，来祭奠阵亡的将士。但是诸葛亮实在不忍心再开杀戒，于是就用面粉做成了人头的模样来祭奠亡灵。这些面粉做成的蛮夷的人头就被叫做蛮头。哎，诸葛亮这种慈悲为怀的做法也赢得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广泛的尊重。这个传说被记载在一本名叫《事物纪元》的宋代的著作当中。然而诸葛亮的攻心战略并没有就此结束。孟获投降之后，诸葛亮任命他了全新的官职，后来又把他调到朝廷当中公职，官至御史中丞，专门负责对各地官员的检查与监督，以使孟获为朝廷所用。据说后来诸葛亮病重，临终的时候特地的召来了孟获，当面的嘱咐他说，我虽死了，幼主阿斗仍在，你每年今日至少去看望他一次。而这一天正是立夏时节，孟获也是个重情重性的直性爽快人，从此每年立夏这一天都要前往成都拜见蜀主刘禅。数年之后，即使是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刘禅被掳到了洛阳，孟获仍然不忘诸葛亮所嘱，每年立夏日仍然带了亲兵护卫前往洛阳看望刘禅。孟获粗中有细，唯恐刘阿斗被亏待，每次都要亲自用大秤去称一称他的体重，一再告诉晋武帝，如果有丝毫差池，他是绝不答应。晋武帝司马炎看见孟获如此认真，便想了一主意，知道阿斗喜欢吃黏的和甜的，因此每到立夏的时候呢，便命人早早的煮了豌豆糯米饭给他吃。这个时候新豌豆刚上市，又甜又香，做成饭之后糯香可口，因此阿斗至少要吃上两大碗。等到孟获来称体重的时候呢，刘禅的体重都会比上一年还要重一些。从此立夏主食豌豆糯米饭和称人这两个习俗便在民间传开了。而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诸葛亮攻心战略的巨大成功。诸葛亮重用孟获的同时，还把很多参加叛乱的豪强地主势力迁往成都居住，而对支持政府平定叛乱的地方政治势力加以扶持，使他们成为了稳定南中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诸葛亮也认为平定叛乱和由此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想长治久安，他还必须帮助南中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诸葛亮治理南中的经验为后世的政治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一位清朝的官员曾经这样总结道，对待民族问题，如果都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攻心为上，那么一切烦恼尽可自行消除。战争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对于国家出现的动乱，政治家一定要保持清醒，就像诸葛亮对待南中各派势力一样，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导致局面失控。今后治理四川应当以此为借鉴。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诸葛亮深机妙算，足智多谋，完全就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